住，友情无限，百般相似，体贴尽致。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人人在京享社保、易社保、社保代缴服务平台，16年的人力资源服务经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详情敬请致电400-005-9293，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青年报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根据有关规定，2017年春节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时间统一确定为2017年1月27号0时起至2017年2月2号24时结束。免费期间，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免费通行时间，免费道口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北京日报消息，201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合格分数线于10号划定，即日起考生可查询成绩。从11号开始，没有进入首批面试名单的报考人员，也可以网上申请参加调剂。报考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总分不低于10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60分。报考市地区县的职位的合格分数线总分不低于9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0分。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0号，在全国第31个110宣传日之际，涿州市公安局开展了以公安110为民保安宁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会同交警大队、消防大队、辖区派出所在宜家旺购物广场和金街商城门前集中开展110宣传活动。1月9号，涿州东仙坡镇召开镇村干部大会，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总结回顾了前段工作情况，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对信访稳定、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节日期间安全生产、节前走访慰问、土地管理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这一首歌，从歌名到歌曲呢，都是非常直白的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也会有一些人拿这首歌来挽留他们的爱情。说实话，偷偷说，小军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有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然后去挽留她男朋友，真的在她宿舍楼下唱这一首歌。现在想想，虽然有点丢人啊，但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由爱民族》。 爱情是偷也收，寻觅温暖的锅，带着饥饿的寂寞，吞噬灵魂而享受，满足日落前未完的梦。 彝族的吉克隽逸呢，在这一首《由爱民族》当中呢，是加入了叫做朵洛河的元素，让这首歌曲呢充满着那种古老神秘的韵味，还有民族的风情。其实觉得吉克隽逸还蛮厉害的，他可以将一些民族风唱得很现代化，当然也敢于将一些欧美的音乐风格引用到自己的这个歌曲和表现当中。就像他在中国好声音或者是中国之星的舞台上面，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了。 OK， 继续来听的是陶喆，《忘不了》。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No, no, yeah, yeah.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No, no, yeah, yeah.No, yeah, yeah.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No, no, yeah, yeah. 忘不了，忘不了、yeah. 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 忘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 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收集春天的心。 薇的好想好想，一听到这首歌呢，眼前就会呈现那种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感觉。其实赵薇应该算是一位一夜走红的很典型的艺人，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一夜走红的人他也会很快的销声匿迹，可是赵薇呢又是一位虽然是一夜走红却还能够持续走红的女艺人，这应该也是跟她自己在不断的寻找自己不同的可能性有关系咯。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琦的《金玉良缘》，没错，这就是《金玉良缘》的电视剧的同名片尾曲。 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不再心疼你的无助？就算是天定的良缘，也会有幸福，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为爱退让并不是输，抓紧你的手，走过我的脚脚步。可还会有这么多痛苦？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不再珍惜我的付出？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不再心疼你的无助？就算是天定的良缘，也会有辛苦，对和错 李琦的《金玉良缘》这首歌还有一个女生的版本是来自于贾青的演唱，而对于电视剧《金玉良缘》来说呢，这也是霍建华首次担当出品人的一部大型的古装言情轻喜剧。继续是陈明的歌，名字叫做《幸福》。这首歌当中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它的 MV 呢是周迅参加演出的，一起来欣赏。 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确定放手也是种幸福，

Shake for a shake, I'm throwing these Emirates in the sky. Spinning this awesome llama, make them piece the M-O-N-E-Y. I love my beaches, south beaches, surf, boy, and high tide. I can just roll up, cause I'm swole up. So that birthday cake in the Cobra, Bugatti for real, I'm Cobra. The autobiography Rover, got the key to my city, it's over. No thoughts, only in the color Cobra. I said records, wretches, hold up. I said records, wretches, hold up. I don't know any dragon in the city. If you're afraid, then you come on with me. And I know what you came here to do. Now bust it open, let me see you get loose. It's going down for it. Tense by limousines, my touch say it's the Midas. We the plush on man of minus. My team blowing on that slam, make you cough up, that's bronchitis. Put your hands up, it's a stick up, no more makeup. Get that ass on the floor, ladies, put your lipstick up. Double entendre, double entendre. Why you hating? I get money, then I double up tundra. I don't know you can't let it see. If you afraid, then you come on over me. 加特携手好音乐9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就在北京，想听就听华语音乐排行榜正式落户 FM 九五九 FM 八九五，每周六日11点到12点，流行民歌随意听。我是潘越云，好音乐慢生活，期待您来分享。 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冯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 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天天天蓝》，她所收录的专辑还有一点小小的故事。在 98年的时候呢，他是要开自己的首场演唱会，就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比较好的跟阿妹互动，所以呢唱片公司特地在演唱会前呢发行了一张叫做《魅力四射》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当然也包括刚才这一首《天天天蓝》，里面还有你很熟悉的《站在高岗上》啊等等等等，是一张还不错的专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它是来自于成龙的歌，叫做《感受》，它是来自于电影《双龙会》当中的主题曲。好啦，用成龙大哥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压轴比较重量级。这里是小金的音乐盒，我是小金，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眼看着你消失尽头，你的名字始终叫不出口，街上的人群拥挤依旧，孤独的心情你能否感受？昨夜的你依然温柔，你翩翩耳语仍然回荡四周，不过是有一个月落，心情的难过我如何解脱？人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不必难受，可是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人说情到深处无缘又不必强求，可是换成你真的看破，风声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掉落，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正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掉落，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 在这个 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沉默笑。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和所有 处发生，沉默让河流留下足迹，沉默让我说出了无声的深情。在心灵的深处，你听见了吗？沉默让夜继续沸腾，沉默让人们远远离开我们，沉默让爱拥有了温柔的围困，问是幸福的回答。